咁又會同大家繼續係講利未記啊，今日題目係禍福緣由。嗱，如果你讀利未記廿六章，你會覺得係好有趣，係講神係話會賜福，神亦都係會降災。嗱，呢一節嘅呢一章嘅經文，其實同《申命記》28章係非常非常之相似。如果你哋有時間係讀利未記26章。《申命記》第28章，你就見到相似嘅地方。今日係冇時間同大家講《申命記》，所以我係會將個注意力集中喺《利未記》26章。你會見到經文係有三個部分，第一個部分係1至13節，係講神嘅祝福；14係至到係39節，係講神嘅降災；而喺度40至46節。去講神的信實。不如我們是讀一讀是1至13章，我們讀神的祝福，我們不去讀神的咒詛或者是神的降災，不是說它不重要，是時間的問題。我們一起讀一讀1至13節。你們不可作什麼虛妄的偶像，不可立雕刻的偶像或是柱像，也不可在宴会的地上安什么作石的石像，向他跪拜，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听我的劝导，我是耶和华。你们若遵行我的爱心，谨守我的诫命，我就给你们降下赐予，叫你产出土产，田野的树木结果子。你們打的要摘到砍殺木的時候，摘到葡萄要摘到殺種的時候，並且要吃得飽足，在你們的地上安然居住。我要置別安在你們的地上，你們慷慨無人驚嚇。我要叫獸獸從你們的地上的鳥，都見也必不經過你們的地。你們會追追我的仇敵，他們必不會在你們刀下。你們安多人要追我100人，100人要追我10000人，仇敵必倒在你們刀下。我要眷顧你們，使你們不再人眾多，也要照你們天性所立的約。你們要吃陳糧，又要吃新糧，拿開陳糧。我要在你們中間打開的帳幕，我的心不能不厭惡你們。我要在你們中間行走，我要作你們的神，你們要作我的子民。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曾將你們從埃及地領出來，你們不得作埃及人的奴仆。我也是願意你們用我的家，叫你們的民得享福。我們見到1至13節就是講到神的祝福。其實在到26章很有趣，那個約字是出現了成32次那麼多。我不是說神和人立約那個約字，約櫃那個約，是約果的約，約言的約。如果你是遵守神的律法，神就降福。若果你是違反神的律法，神就降災降禍。這個似乎就是經文跟我們所說由1至39節。如果你走去問中國人，給他看這些經文，中國人會怎麼說？都對的，因為中國人信什麼？信天理循環，報應得爽，是吧？所有所謂善有善報，就惡有惡報。若然不報會點啊？時辰未到啊！所以中國人絕對係相信嘅喎。佛教徒同埋印度教，佢哋亦都可能會係同意，因為佢哋係相信卡瑪，相信係種善因就有善果，種惡因就有惡果。佢哋都相信嘅喎。但係，很快就會出現了一個問題。當你讀一下讀一下聖經讀得多的時候，你會發覺是不是真的聖經裡面說善人就永遠得善果，惡人就會得到惡報呢？ 就很快就會有些經文流現在你的腦中的了，例如詩篇，例如約伯記。詩篇第73篇說什麼？惡人和狂傲人享平安，享安日，神的民喝盡了滿杯的苦水。哇，那些惡人就昌盛平安安日，神的子民那些好人是怎樣？喝盡苦水，有苦自己知。又有些經文好像詩篇第94篇第3節說什麼？耶和華，惡人夸胜要到几时呢？跟住詩人再問多一句，要到几时呢？詩人憤憤不平，就係問神，惡人夸胜要夸到几时啊？我哋自己嘅經驗又點樣啊？我哋自己嘅經驗係咪好人就好報長命百歲，壞人就收衰尾係短命種，係咪咁樣啊？亦都好似唔係嘅噃，啊呢、這個亦都係約伯走嚟問嘅問題。約伯喺度21篇第七節，約伯記佢問惡人為何存活享大壽數，勢力強盛呢？點解啲惡人咁長命，咁大嘅壽數，點解會有咁強嘅勢力？約伯都唔能夠明白。聖經的教導和我們的經驗似乎都跟利未記26章有些出入。究竟利未記26章是講什麼的呢？我們先講講利未記26章不是講的東西，它不是講那些是財富健康的福音。現在外面有很多人，很出名的牧師，很出名的傳道者，電視台收音機都會講是財富健康的福音 Wealth and Health Gospel。 他會告訴你，你信主的話你就一定不單止得救，一帆風順，身體健康，你求什麼是得什麼。這些就是財富和健康的福音，他們是報喜不報憂，有很多跟隨者的，成千上萬的。為什麼那麼多人會跟著這些的傳道人？大部分人都是喜歡聽神的祝福，不喜歡聽神的降災，不喜歡聽神的管教或者是審判，不喜歡聽。所以遇著今天的經文，那些傳道人會怎樣？就會是很注重一至到十三節，就是講到神的祝福。十四至到39節呢，他們提都不會提的。例如我們發覺你自己是要避開大部分聖經的經文，或者一部分的聖經的經文來到證實你自己的立場的時候，你的立場其實是失去了聖經的真理。你不可以是當聖經好像 Swiss cheese 那樣，一個洞一個洞，你喜歡不喜歡那些就變成一個洞，你喜歡那些就拿來是當自己來到是證實你自己 的立場。例如果不是講健康財富，那是講什麼？另外一樣不是講的，可能可以肯定的，就是不是講緊亞伯拉罕的藥。亞伯拉罕的藥是什麼藥？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我跟大家講創世紀的時候，神和亞伯拉罕立約，是說會祝福他的後人，會祝福他的子孫，還有是地是要賜給是亞伯拉罕。嗱，呢一個約係完全無條件嘅。嗱，呢個約同埋我哋新約嘅基督徒嘅約係好相似。嗱，我哋基督徒係咪因為我哋做得好，神係賜呢個救恩俾我哋啊？係咪因為我哋嘅行為神賜福啊？當然唔係啦，當然唔係啦，係無條件嘅，係無條件。就好似亞伯拉罕嘅約一樣。甚至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七节，他说什么？他说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每一个是因信称义的人，每一个以信为本的人都是好像亚伯拉罕那样承受了神的这个约，就是因信称义。加拉太书三章29节 亦都話你們既屬乎基督，就是亞伯拉罕嘅後裔，要照著應許承受產業。我哋每一個基督徒啊，都係無條件咁樣同神係立咗約，成為神嘅子民，成為神嘅兒女。你記唔記得我同大家講亞伯拉罕神同亞伯拉罕立約嗰陣時，其中有一幕喺度創世紀第十五章立約嘅情景係點樣啊？神係叫亞伯拉罕係將動物將嗰啲祭物切開一半，其中係有三歲嘅母牛，有三歲嘅母山羊，有三歲嘅公綿羊，將佢哋破開一半擺喺爐嘅兩旁，仲有班溝，仲有兽，仲有初甲。代表乜嘢？呢啲係當時立約嘅人做嘅事嚟嘅，就係、是、立約嘅人會攜手係行過呢條路，然後有邊一方若果係毀約嘅人話，佢哋就會好似呢啲動物一樣死無全屍。嗱，呢個就係佢哋立約嘅方式。所以若果係咁樣立約嗰陣時，應該係神同亞伯拉罕一齊係行過呢條路嘅喎。但係如果你睇翻創世紀十五章講咩啊？神係令到亞伯拉罕瞓著咗、沉睡咗，跟住有咩啊？跟住有冒煙嘅爐，有燒著嘅火把，係行過呢條路，代表咩啊？雲柱、煙柱係神自己行過呢條路，神自己係承受一切嘅責任。承受起我哋嘅罪，就是耶稣基督喺度十字架上钉十字架，承受咗我哋一切嘅罪，唔系话要我哋做任何嘅事，呢个系免费嘅约，呢一个系单方面嘅约，系无条件嘅约。所以今日所讲，神叫以色列人守佢嘅律法系得祝福，不守佢嘅律法得到降灾，唔系亚伯拉罕嘅约。不是亞伯拉罕的約，那是什麼的約啊？其實是摩西的約。摩西的律法，神叫以色列人守摩西的律法，那你怎知道啊？你看回我們剛才讀的經文，26章1至到2節，講什麼的啊？一開始就說，你不可為自己製造虛無的神像，你不可是有雕刻的偶像，這是什麼啊？第一和第二十界裏面，第一和第二界咯。你不可有別的神，你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這個是摩西的律法，是摩西的約，不是亞伯拉罕的約。我們不妨看一看，神講叫以色列人守他的律法，給的祝福是有什麼祝福。我見到是有三重的祝福。咦，咁有趣，三重嘅祝福點睇到㗎？嗱，呢個咧你就需要係識得原文。原來摩西呢個作者喺原文用咗同一個嘅動詞係三次，俾我哋見到原來係有三個祝福喺入邊嘅。26章4節話咩啊？神說：我就給你們降下時雨。呢個給字就係原文希伯來文嘅拿坦。是給你，是給你，是賜給你的意思。所以這個第一次用，所以我們知道第一個應許是什麼？是有物質上的祝福，降時雨嘛。雨我們做什麼？雨動物和植物都是靠雨水的，所以有水的話，你就有充滿，有豐富的植物，有豐富的收成，有豐富的一切。第二個祝福是什麼？26章6節，我神說：我要賜平安在你們的地上。這個賜字又是拿撐。神第二個祝福是要賜平安，第一個祝福是賜是物質上的需要，第二是賜平安。第三個祝福呢，26章11節，這個如果你看和合本就看不到了，因為神說：我要在你們中間立我的帳幕。而這個立字的原文亦都是拿撐。以前跟大家說過，神的帳幕在人間是為什麼？ 記唔記得帳幕呢個字就係同住呢個字係同一個字嚟啊？記唔記得我同大家講過喺度約翰福音七章十四節話耶穌基督道成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呢、這個住字就係帳幕呢個字 tabernacle 同一個字嚟。所以話神要立帳幕在你們嘅中間，就係話神要與你們同在。第一個祝福就係俾你哋有物質上嘅祝福，第二個祝福就係俾你哋係有環境上嘅祝福，第三個祝福就係神話我自己會與你們同在。呢、這個就係經文入邊，若果守神嘅律法，神俾三個祝福。嗱，呢個其實同伊甸園當時發生嘅情形好相似嘅喎，神亦都係俾咗一條律法係俾亞當夏娃去守，就係好似神叫以色列人守佢嘅律法一樣。嗱，俾亞當夏娃嘅律法係咩啊？好簡單嘅，任何樹上嘅果子你都可以食，唯一唔可以食嘅就係嗰棵分別善惡樹上嘅果子，你食就一定會死嘅。嗱，呢個就係唯一條律法嚟。咁我哋話有三重祝福嘅，咁第一重咩啊？物質上咯，已經講咗你聽噶啦，任何一棵樹上嘅果子你都可以食噶啦，包括生命樹上嘅果子，生命樹上果子佢哋都可以食嘅。呢、這個物質上嘅祝福咯，環境咧，哇！我成日都喺度諗啊，如果我有一日可以住喺伊甸園就正啦。哇！真係美麗，真係不可思議啊！相信天堂會比伊甸園更加靚，但係我時時都係好向往伊甸園嘅，一定係好美麗，咁好嘅環境，呢、這個就係個環境嘅祝福咯。與神同在咧，創世記三章八節話：天起了涼風，神在園中行走。原來每一日神喺黃昏嘅時候都點啊？同亞當一起散步嘅，與神同在嘅。犯咗罪之後點啊？犯咗罪之後有改變喎，物質上嘅需要咧，神唔佢哋唔再可以從果子樹上係攞果子嚟食。記唔記得個咒詛嚟到人間嗰陣時，神點講啊？你要做工做到汗流浃背，你先至有得食。然後神點啊？叫基法路呢位天使。是基法路啊！呢種天使嚟到係守住呢一個係生命樹，等佢哋以後唔可以喺生命樹度攞果子食。嗱，呢個係物質上嘅祝福已經係暫斷咗。環境咧，佢哋嘅伊甸園咧，係咪可以再繼續住喺伊甸園啊？唔係啦，趕咗佢哋出去啦。與神同在咧。本來神話你話你食咗之後食咗呢個分別善惡樹上嘅果子，你就會死噶啦。亞當夏娃冇死到，但係講呢個死唔係生命唔係肉體嘅死啊，係靈入邊嘅死，係與神分離嘅意思。所以第三樣嘅祝福都冇埋啦，唔可以再與神同在。所以亞當同神同亞當立嘅約，其實係同利未記二十六章神同以色列人民立嘅約係好相似。利未記二十六章咧，嗰啲祝福又點樣啊？一樣嘅啫，就係講物質啦。物質神話我會降下時雨，頭先就話雨水好重要噶。我哋而家唔係講緊埃及啊，埃及有尼羅河啊，但係喺度。應許之地是全靠雨水的，沒有雨水你是沒有收成。除了雨水怎樣？地是會出產野田野的樹木是會結果子。跟住經文說什麼？你們打糧食要打到摘葡萄，摘葡萄要摘到去殺種的時候。這個真是一個很美麗的圖畫。打糧食就是說你已經收割了，即未收割完，你要去摘葡萄啦，你冇時間啦。摘摘下葡萄又夠時間，走去殺種啦。殺完種你又走去摘葡萄，摘完葡萄你又走去收割。哇！真係一個好美麗、好美麗嘅圖畫。跟住講咩啊？跟住話 你要吃陳糧，你儲蓄儲埋嘅糧你要去食啊。但食食下點解有新糧嚟咧？擺埋啲舊糧唔食住啦，食新糧啦。嗱呢個用我哋而家嘅話語，用我哋而家嘅時間係咩人？一日三餐都唔使憂。食緊早餐嗰陣時已經喺度諗緊中飯食乜嘢。你中飯咧未食完，已經諗緊晚飯我要食乜嘢。好多時我發覺自己都係嘅，有時食食下晏嗰陣時諗下，你今晚食乜嘢咧？啊！呢啲就係神俾我哋嘅祝福。但係當我哋當以色列人唔聽神嘅祝福，神嘅唔聽唔守神嘅律法嗰陣時點樣樣啊？神就降災啦。經文話俾我哋聽咩嘢啊？本來係會下時雨，而家天有節節，地有節同。話呢啲咁嘅描寫真係好有趣。水能唔能夠經過鐵嘅？唔能夠嘅。即係個鐵遮住咗個天，仲邊有時雨落？即係冇雨落㗎啦。銅遮住你嘅地喎，你諗下你啲嗰啲農作物出唔出到嚟啊？一片銅係遮住，冇㗎啦，冇出產㗎啦。跟住神點講啊？你要白白嘅勞力，因為你嘅地唔會出產，樹都唔會結果子啊！你哋可以走去撒種，但係唔會有收成。就算有收成，都係俾你嘅敵人食咗。嗱，呢個好諷刺嘅。以色列人入迦南地嗰陣時係點乜樣？係人哋種咗嘅食物，佢哋走去食。而家當佢哋係背叛神、唔聽神嘅話，佢哋所種嘅嘢會佢哋嘅仇敵去食。嗱，呢度就係唔同嘅地方。嗱，一個就係我哋頭先所講。第一重的祝福變成了是降災，變成了咒詛，這個就是物質上的祝福。第二樣的祝福是什麼？是環境上面的祝福。我要賜平安在你們的地上，你們躺卧無人驚嚇。平安，希伯來文是什麼？ Shalom。 你見到一個希伯來人，你跟他說 Shalom， 他又跟你說 Shalom， 有平安啊。神講咩啊？我要叫惡獸從地上消滅，冇惡獸走出嚟啦。而家照我哋嘅時代嚇，可能冇乜走獸走出嚟嘅喎，會唔會突然間喺條街度啊，跳一隻老虎，跳一隻獅子出嚟，咬你兩啖，咁跳翻入去個森林入邊冇喎？但我哋而家驚咩啊？槍殺案啊！話度度都話槍殺，係人都攞起支槍就係咁射。在我們的時代可能就是講槍殺案。跟住講什麼？跟住說刀劍必不經過你們的地，你們要追趕仇敵，你們五個人要追一百個人，一百個人要追一萬個人，仇敵必倒在你的刀下。哇，好大的祝福，好平安，沒有仇敵，不用來力氣怕那些 ISIS， 隨時又說炸這個炸炸那邊911嚇咁恐怖，唔使驚，神會平安，神會祝福。但係若果以色列人唔聽神嘅話，唔守神嘅律法，會點樣？個平安就會係自來災禍。神話我會使你哋驚惶，心驚係膽怯，你哋嘅眼目係乾瘪，精神消耗嘅勞病熱病。我會聚集你們在城內，然後降什麼？降瘟疫。所以剛才說的，我們可能現在不怕這些病，什麼瘟疫是熱病，我們不怕，我們怕什麼？ Sika， 我們怕 Ebola， 我們又怕什麼？我們又怕那些什麼禽流症，我們怕這些，我們不再怕瘟疫是熱症那些了。還有什麼？還有咒詛，我要打發野地的走獸去到裡面中間，搶吃你們的兒女，吞滅你們的畜生，使你們的人數減少，道路是荒涼。跟住還有呢，刀劍是必不經，刀劍就是必將你們交在仇敵的手中。見刀劍的了，不是說不見刀劍，不是說不經過你們的地了。我又要叫刀劍臨到你們，冇人追趕你哋，你哋自己逃跑， 心驚膽跳，都冇敵人嚟追你，你自己去跑，跑到點啊？跑到自己彼此跌撞，跌咗喺地下度添。你們嘅仇敵也必，你們在你們嘅仇敵面前必站立不住。嗱，呢一個就係當以色列人唔聽神嘅話語嗰陣時，相反嘅情形就出現咗。嗱，我哋見到物質嘅祝福，我哋見到環境嘅祝福。第三樣咧，係屬靈嘅祝福。本來係有神與佢哋同在，而家冇嘅嘞噃。嘅咒詛係咩啊？神話我要向你變臉，你們剩下的人必因為自己嘅罪孽和祖宗嘅罪孽，在仇敵之地消滅。俾人係忘咗佢哋嘅國，將佢哋係放逐到去敵人嘅地上。不再是與神同在。這一個就是利未記二十六章所講。有人都很可能覺得很奇怪，咦，這些究竟是什麼的律法來的？這些是什麼的約來的呢？為什麼神跟他們會立這些約？但我們要知道，亞當夏娃和以色列都是神的子民。亞當夏娃當時就代表了所有的神的兒女，以色列人就是代表神的子民。現在來說是沒有一個國家是好像以色列那樣，美國是比較近一點，最初是以基督教來到是立國，但是現在已經遠離神。但這裡所說的東西究竟是什麼東西才行？我們要知道，唯一我們要知道律法，其實如果你守律法，你真的會得到神的祝福，因為神在律法當中是教我們向前，教我們是保守我們。很多時候我們不守神的律法，會招致有很多的後果。好像你去殺人，你要嫌命；你走去犯奸淫，你會搞到你的家庭是分裂，但是有後果。神的律法是要我們得到祝福，不是要我們得到是咒詛。但是有一樣嘢律法不能夠做的，就是律法不能夠令到人哋得救。令人得救的是亞伯拉罕的約，是無條件的約嚟。摩西的約是有條件。如果你睇翻加拉太書很清楚，點解神要俾係摩西的律法啊？因為要暫時止住啲罪咯，係要等到耶穌基督係嚟到咯。所以律法是有它的功效，但是律法不能夠是救贖人。如果你說、哦、有很多人說、哎、你們基督教經常都說什麼因信稱義啊，靠信啊，其實我好人來的，我好人一個來的、啊、我不需要。如果照聖經說，如果真的好人一個，靠自己來到是稱為義人，能夠被神接受，要怎樣做啊？雅各話俾你聽啊，雅各書二章十節話咩啊？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條上跌倒，就是犯了眾條。你一係就靠恩典嚟到接受呢位神，你一係就靠你自己去嚟到守所有嘅律法。但係如果你想守所有嘅律法嗰陣時，雅各話你只要喺一條上跌倒，你就等於係推翻曬你所有一切嘅律法。律法絕對不能夠是使到人哋係得救。摩西嘅律法是神俾，是有祝福的功效，但是不能夠係打救人。嗱，如果我哋是基督徒，遵守神嘅律法是理所當然。雖然我哋不在律法下，不是話靠住律法係輕易得救，但是做神嘅兒女嚇，守神嘅律法是很應該。如果你見到很多經文，新約舊約都話，你愛我神啊，你就守我的律法。耶穌基督派咁講。嗱，我哋見到神真係佢嘅祝福係好完美，非常非常之全面。三重嘅祝福，俾我哋有物質嘅祝福，俾我哋有環境嘅祝福，俾我哋有係與神同在嘅祝福。但有人話喺邊度有物質嘅祝福啊？我成日求神俾我呢樣嗰樣，我都冇攞到嘅咁樣。雖然神 唔係話你求乜佢就俾乜，如果求乜俾乜就縱壞你㗎啦。但係神俾我哋嘅永遠都係多過我哋所求所想。呢位神永遠都係祝福嘅神，其中最重要嘅就係能夠與神同在，呢樣真係非常，呢樣真係無價，非常非常之重要。嗱，我哋已經講完咗係祝福嘅喎，可以睇睇係降災。但其實頭先咧已經同大家講咗降災嘅喎，係嘛？嗱，祝福就咁，降災又咁。但係有樣嘢要交代嘅，就係好多人都會問嘅。嗱，你數數祝福嘅經文有幾多節？13節。你數數降災嘅經文有幾多節？26節，多咗一倍喎。咦，你呢位神係咪降災多過祝福㗎？需要解釋一下點解會咁樣。由14節就開始㗎啦，神點講啊？你們若不聽從我，不遵行我嘅戒命，厭棄我嘅律法，厭惡我嘅典章，不遵行我一切嘅戒命，遺棄我的約，我待你們就要這樣。一開始14節一路去到39節。頭先講話祝福係三重嘅祝福，喂，物質、環境同埋與神同在屬靈嘅祝福。但頭先解釋神降災嗰陣時，好似都係呢三樣嘢哦，冇多咗啲嘢出嚟係嘛？唔係話祝福就係三樣，降災就係十樣八樣。神話我連滿清十大酷刑都出埋，一樣一樣咁嚟嚇，令到你唔能夠唔屈服。唔係咁樣嘅噃，仍然都係三樣嘅啫噃。咁點解個篇幅會長咁多㗎？咦，值得我哋去睇一睇。嗱，如果你睇26章18節點講啊？你們因這些事若還不聽從我，我就要為你們嘅罪加7倍懲罰你們。嗱，呢節經文要注意兩件事，第一就係若還不聽從我，係第一樣要注意。第二樣要注意的就是他要7倍的懲罰，很有趣的。咦，他就是說神國命拉住你，你再不聽我，我就7倍懲罰你的了。在學校裡面怎樣？哎呀，我被人記過記得多了，小過記完記大過的，再記記下就會出校的了、啊、學校都會給你警告啦、啊、你在工作上會怎樣？給你個口頭上的警告 oral warning， 你再犯呢有個 written warning， 跟住就 出公司嘅。你冇話咁嚴肅，打棒球啊，都有 one strike three strike two strike， 啊 ，I mean two strike three strike， three strike 你就 out 噶啦、啊，所以你唔好以為一個 strike、啊、你就清閒，三個 strike 就玩完噶啦。呢啲全部都係神嘅警告嚟噶。是 warning 嚟噶。26章第21節，神点讲啊？你们行事若与我反对，不肯听从我，我就按你们的罪加7倍降灾与你们。有理啦，你们不听从我，我降灾7倍。去到26章23至24節，神又话：你们因这些事若仍不改正归我，行事与我反对，我就要行事与你们反对。因為你們的罪擊打你們幾多次話？7次，又嚟7次喎。去到27至28節點講啊？你們因這一切的事若不聽從我，又嚟啦，卻行事與我反對，我就要發烈怒，行事與你們反對，又因你們的罪懲罰你們7次。見唔見到啊？其實篇幅長，唔係話內容多咗啊，嗰啲懲罰個內容多咗，係神不斷咁樣叫住啲以色列人不斷咁樣去拉住佢哋，警告佢哋。篇幅點解會咁長？就係、是、因為以色列人唔肯聽，一次唔聽，兩次唔聽，三次唔聽，四次唔聽。其實神搏命咁樣去警告以色列人，係做乜啊？真係得閒冇事做啊！神好想以色列人真係悔改、聽話、改過。 我哋見到神真係有一個好慈愛嘅心。神亦都唔係話一開始就降曬咁多個災落嚟。神其實咁大份，降一個災啊，一個非常之嚴重嘅災啊，以色列人就不能不屈服噶啦。你諗下係咪？神咁大能，一個災就夠啦，點解要降咁多個災啊？係咪神好似只貓咁喺度玩咁啲以色列人啊？有時啲貓咧捉到啲嗰啲獵物咧，唔係即刻頂死佢嘅喎，玩下玩下咁拍下佢咁樣啊，見到佢唔喐，我拍下就拍翻醒佢，開始喐啦，佢又好開心，好 excited 嘅喎。係咪神真係嚇冇嘢做啦嚇？我見到啲以色列人咧整下佢，娛樂下自己，唔係噶。神係俾以色列人一個機會嚟到改過，去到第四次點樣樣啊？甚至已經將佢哋要佢哋亡國驅逐去咗巴比倫啦。神仲喺度勸佢哋。有一樣嘢好有趣，就係、是、七次、七次。七次，有冇發覺呢個七係好似邊度見過咁樣？又唔係七係代表完美啊嘛？聖經咁即係話完美嘅災難咯咁樣。有原因嘅，但係有另外有三個七次好有趣喎。我同大家講啟示錄嗰陣時係有咩啊？係有七印，係有七號。有七碗，以色列人是要经过七印、七号、七碗，才是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救主。头那四次利未记二十六章，去到最后二十六章，将他们赶出了是应许之地，去到巴比伦。现在以色列人已经回到他们原有的地方，但信了主未啊？未信。再要經過是七印、七號、七碗才會相信，七個七次，我覺得很有趣。我相信絕非偶然的聖經入面的東西，我相信作者這個聖靈在作者教典是有他的用意。但我們真的見到神真的的恩典很大，去到二十六章三十九節，話你們剩下的人必因自己的罪孽和祖宗的罪孽，在仇敵之地消滅，有很多人死在巴比倫。但是神去到最後，亡國成為階下囚，仍然都沒有放棄他們。在到四十至到四十一節，神怎麼說？若果你們是肯謙卑自己，去承認自己的罪，我就紀念我和雅各同以撒同埋亞伯拉罕立嘅約，去到最後啦，亡咗國噶啦，階下囚啦，神仍然係俾佢哋改過機會。我哋呢位神真係你想離開佢就難啊！你想離開佢，佢仍然都係追住你唔放，嚟到係要你成為佢嘅兒女。但去到四十四節，神話我唔厭棄佢哋，我唔厭惡佢哋，我唔會滅絕佢哋。但我哋知道，甚至去到大災難，如果大家記得我同你哋講係大災難嘅情形，神仍然派天使喺度天上做咩？喺天空傳福音。去到大災難嘅時候，神仍然係派天使去傳福音，為咗乜嘢啊？為咗希望係人改過。我哋呢位神佢絕對唔樂意係去降災，佢降災係有原因，佢降災係因為佢要多人係信佢，每一個人嘅希望都俾你機會嚟到相信佢。佢就係不斷咁樣嚟到呼籲，佢就不斷咁樣嚟到管教，不斷咁樣係俾我哋機會。嗱，我哋今日係結束嘅時候，想同大家睇一睇，我哋信嘅呢位神係點樣嘅一位神。首先我們見到的這位神就是祝福的神，祂賜給我們很大的祝福，有物質上的祝福，有環境的祝福，還有就是與我們同在屬靈的祝福。雖然我剛才講話不是說你求什麼神就給你物質上所需要，但是祂給你永遠都是給你所求所想的好。最重要的就是我們有與神同在， 就算我哋經過苦難，有與神同在，真係最大最大嘅恩典。第二點，我哋見到嘅就係呢個係一位慈愛嘅神，佢係不斷咁樣係俾人係機會嚟到改過，佢係唔容易去發怒嘅。去到最後，我哋先至見到神係發烈怒，但佢仍然俾以色列人改過。去到最後，去到大災難嘅時期，仍然係叫人呼籲人係悔改。正如喺度詩篇103篇話：耶和華有憐憫有恩典，不輕易發怒，且有豐盛嘅慈愛。以色列人啊，神救佢哋出埃及，本來佢哋喺埃及做奴隸嘅，救咗佢哋出嚟，唔使佢哋做奴隸，俾佢哋喺度迦南地流奶與蜜咁靚嘅地方，點知佢哋仍然係犯罪，唔識得去敬畏神，結果搞到點樣啊？搞到亡國，搞到成為再一次成為階下囚，歷史重演，被打回原形。但係神冇厭棄佢，神仍然俾佢哋改過嘅機會。但同樣，我哋基督徒都係一樣，神對我哋真係不離不棄。好多時我哋做咗啲好唔應該做嘅事，覺得一次一定絕望啦，冇希望，神一定嬲咗我，冇希望翻轉頭。但係神仍然係俾我哋機會嚟到改過，俾我哋有一個翻身嘅機會。呢位就係一位慈愛嘅神。第三樣我哋睇得到嘅，呢一位係一位大能嘅神。嗱，我哋喺度講緊利未記26章，利未記26章。摩西是哪裡寫的？這些靈媒記在哪裡寫的？在曠野嘛，大概是主前1400多年的，講到以色列人將會是亡國被奴，這是 預言來的。以色列人是要去到主前586年才會是亡國最後被奴，800至900年前的預言。我哋呢位神真係一位大能嘅神，能知過去未來，亦都係因為咁樣，我絕對相信猶太人係會經過大災難嘅7日7號7晚係會接受耶穌基督，因為聖經入邊係咁講。我亦都相信耶穌基督係會再次嚟到地上，係成為我哋嘅王，再次嚟到地上掌權。弟兄姊妹，我哋作好準備，我哋作好準備嚟到迎接呢一位係大君王，呢一位萬王之王，呢位萬主之主。我唔知道在座有冇未信嘅朋友，你愿唔愿意係接受呢一位耶穌基督成為你嘅個人救主？呢一位神愛你愛到用佢嘅慈性，用佢嘅愛心，不斷咁樣係拉引牽你。希望你能夠係走翻轉頭，係嚟到係接受佢。你願意接受呢一位神做你個人救主嗎？讓我哋一齊嚟低頭做個禱告。主，我哋感謝你，我哋敬拜你，我哋實在感謝你呢一位主，呢一位係賜福嘅主。主啊，我哋見到你豐豐滿滿咁樣賜福俾你嘅兒女，俾你嘅子民。無論是物質上，無論是環境上，無論是屬靈與你同在，你都是賜給我們。我們真的感謝你這一位是慈愛的神，讓我們見到你真的對我們太大的慈愛，給我們無數次的機會來到改過。讓我們感謝你，你一位是不輕易發怒、滿有憐愛的真神。我哋都係感謝你，我哋感謝你呢位大能嘅神，能知過去未來，已經喺聖經入面寫好預言，但係好似呢啲事已經發生咗一樣。我哋實在感謝你，我哋都知道你嘅兒子，你嘅獨生子耶穌基督係會再一次係嚟到呢個世上，今次係掌權，今次係成為萬王之王、萬主之主。主啊，願我哋每一個人。每個基督徒都是有這個心去作好準備等候你回來，當你回來的時候，願我們都能夠被你稱為一個是良善的仆人。主，我們都希望如果有未信的朋友， 都能夠係睇得到你嘅愛、你嘅恩典，以致能夠接受你呢一位係成呢位主成為佢哋嘅救贖嘅係主宰。我哋咁樣嘅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嘅名求，阿門。讓我哋一齊讀係朗誦係主禱文。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意願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地上。我們都非常感謝，今日天下我們，免我們的債，免我們與人的債，不叫我們的天使下，就我們決定的好好，因為有國度、權利、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門。讓我們一齊憑信心嚟到接受祝福。最後是感謝你，再次感謝你這位大君王，感謝你這位滿有慈愛的神。最後我們願意是繼續是跟隨你，願你是賜福給我們，願你是繼續保守是我們在這裡的所有的、你的兒女。願父的慈愛，願耶穌基督的恩惠，願聖靈的感動，常與你們眾人同在，從今直到永遠。